怎么能忘记？妈，你怎么你这样任性，静静地就离去？我很伤心，从今以后不能见到你，只有留下的情景是我时常在回忆。美丽的青山，美丽的绿水，只有我和你。满地可记得我们时常快乐地在一起。我很伤心，今天我们永远就别离。只有希望在梦中时常能